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共同。 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吉米 Z6 超优惠团购限时奉上，听众专属，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送团购获取优惠团购信息，限时报名即刻开启。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不同，看见未来。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播刘仁佳娃，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也是民大广播台的一员，欢迎大家聚焦982校园信息快车。最近我们民大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推文，题目是舌尖上的春天。文章首先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你是怎么察觉到春天的到来的？有人会说，我看见了春芽的萌发，有人说，我听见了初春的鸟叫。但对于许多人来说，在视觉尚未察觉春天的时候，味蕾其实已经早早地尝到了春天的味道，比如说青团的味道。众所周知，青团是江南地区一带传统的特色小吃，青色，用艾草的汁拌进糯米粉里，再包裹进豆沙馅儿或者莲蓉，不甜不腻，带有清淡却悠长的青草香气。而在春天，刚好是艾草最清香的季节，糯米泥加入艾草汁，细细的搅拌均匀，再拌入白糖，便是青团皮子。讲究些的人家往往会自己在家做红豆泥，倘若不爱吃甜，就挑春日里萌发的嫩嫩的马兰头，再切一两豆干剁碎，拌上香油，便是咸的青团馅儿。没错，我尤其中意咸青团， 在春意尚浅之时，就是舌尖上或甜或咸的味道最先提醒我春风已来。吃完青团，再来去寻找青笋。春笋蓄势待发之际，农人们的小铲已经擦得锃亮了。待春笋萌发，就将它铲下，为的是那道鲜得掉眉毛的腌笃鲜。腌笃鲜最讲究时令的菜，春笋老一分，味道便逊色一些，因此春笋的采摘总是争分夺秒的。上好的金华火腿配上肥美的鲜皮，与春笋一同切成小块，炖到肉质酥烂，春笋浸透着肉的鲜味，这道菜便成了。汤色奶白诱人，春笋鲜美绝伦，肉入口即化，这道菜确实是神仙也难以舍筷啊。无论是青团还是青笋，都说得我胃口大开，应该可以再吃两张春饼卷菜。在北方，立春的传统食物就是春饼，烫面和成的面团有着小麦的独特清香，醒面之后按压成饼，在铁锅上烙得焦香。接下来便是各家各法了，无论是甜香浓郁的炒肉丝，还是略显寡淡的黄瓜丝，在春饼的衬托下都能成为惊艳的美味。眼下又是一个新的学期，又是这远离家乡的日子，在这个春天，我们再次从胃开始思念。无论是爸爸妈妈的拿手好菜，还是外婆在絮絮叨叨间包出的一个个精美的团子，我们思念的不仅仅是那抹甘甜的回味，还有蕴藏在一道道菜里道不尽的情。也许是这份思念和牵挂，才是春天，才是春天的味道。舌尖上的春天，你尝到了吗？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982校园信息快车，欢迎您关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新浪官方微博982青春联盟。另外欢迎您加入北京青年广播的校园记者团，我们的 QQ 群号是66901735，让我们一起分享，一起传递最新鲜的最有价值的校园信息。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播刘人佳娃，代表编辑武书瑶、李艳娟，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本期的音乐即时听漫游者板块，我是主播柯涵。 我是主播宗汉。 哇哇哇，经过了一个寒假，宗汉有没有吃胖呀？ 不露了好吗？记得 好，那 这什么问题啊？我怎么回答？ 那大家用想象去想一下，宗汉既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也就不追问了好不好？ 好的。 那我们再来换另外一个问题，宗汉，你的四级有没有过呢？ 不露了好吗？ 又是一段非常长的沉默。那不管在这个假期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长胖，或者说你的四六级有没有过， OK， 那既然你们听到了我们本期的节目，我们就想说让你放下自己的这些繁琐的东西，跟我们一起去 live house 去狂欢一场吧。所以今天我们主题是什么？宗汉，好，现在你可以说话了。现在 四级长胖 啊。 都不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live house。 对， live house。 那说到 live house，我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好，你问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用我说，你应该也明白我要问你什么。 我知道，就按照平时我们节目的套路呢，柯安现在要问我，宗翰，你有没有听过 live house？ 宗翰的回答就是没有，没有听过。 嗯，那好，那其实柯安在原来还没有读大学之前，来到北京也是有幸的去感受了一场那个现场的 live house。嗯，我自己的感受呢，就是这个地方呀，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迷幻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当时我进去了之后呢，我就看到一群人在前面疯狂的甩头，然后勾肩搭背的在那边蹦，然后到处去撞别人。当时我有点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渐渐的呢，我在慢慢的周围的朋友，他们很喜欢去这样的地方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之后呢，我就明白了，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所以 live house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来，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live house。 live house 是 live music house 的简称。House 呢，中文释义为房子，表示场所。 Live House 的字面解释呢，就是现场音乐场所，就是我们的室内的小型的演唱会。 哦，那我还想知道啊，这个 Live House 它是一种演唱会，那么在那种工体呀，或者说是鸟巢，这样也算是一种现场呀，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是这样的。Live House 这个概念呢，最早是出现在日本。日本的演唱会呢，分为四种，其中一种呢就是 Hall， 就是音乐大厅 啊，就是中国的音乐厅呢，是这样一个概念吧？ 对，这个概念。然后是体育竞技场， 也就是中国的鸟巢、工体这样的地方。 对，还有巨蛋。 巨蛋呢，也就和台湾的小巨蛋是一个感觉吧。我的理解来说， 那么 live house 就是其中最小规格的，就是现场音乐厅。 现场音乐厅，那它到底跟那些别的音乐厅有什么差别呢？宗翰解释了这么久，我还是没有听明白。 就是live house 是小的空间里面， 首先它是小， 站着看的。 站着看，也就是说它整个场所里面是没有座位的，对吗？ 对，相对来讲比较自由。 就是你可以蹦来蹦去，想去撞谁就去撞谁。 对。 那它的一个容纳人数的数量大概是多少呢？你看啊，像我们的体育馆，那是几万人的演唱会，对吧？ 是这样，体育馆也算是 live house， 但是 live house 基本它最大的容量是2到3千人。 2到3千人，那最小呢？ 最小呢，可能也就100到500人。 所以说它的人数数量上看啊，它就是一个没有那么大规模的一个现场演唱会了。 没错。 但是我好像听说 live house 它虽然说它的场地小，然后呢它的人数可能观众也少，但是它的设备是非常顶级的。 对。从本意上来讲呢， live house 是小型的，但是它具有高质量的音像等专业演出设备。所以它就区别我们什么的 garage band， 就是在什么开放的车库里啊， 或者说它也是区别一些 小公园啊、 小酒吧之类的东西。 对， 它是一个有非常高的音乐质量的一个现场的演唱会， 对 吗？好，那其实 live house 这个东西可能是被年轻人这一代所熟知。刚才宗翰有说到，它是起源于日本。那么像在欧美那边，好像也是有一个比较早的历史了。比如说像我们熟知的 Coldplay 这样的很著名的乐队，好像他们的前身都是从欧美的 live house 里面出来的。 没错。那么 live house 在中国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呢？这种的 live house 的演出方式呢，为独立音乐人、乐队培养了忠实的乐迷。是他们实现从0到1再从1到10的阶梯式上升的基石。在中国呢，比如陈粒、李志、赵雷、谢天笑、好妹妹等乐队 啊，这些乐队还有这些音乐人都是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大众视野里面非常出名、非常火的一些人了。 对， 那他们的前身也是从 live house 里面出来的吗？ 没错，他们是真正用 live house 的运作走入的演艺界和大众视野。 好，那既然说他们是从这样的一个小众的范围里面走到我们大众的视野，可以发现其实 live house 它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对于这些音乐人的作用，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可能我们去看到的现在的这些现场啊，在里面演出的一些乐队，他们可能现在不是非常有名，但是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也会像刚才宗翰提到的这些音乐人还有乐队一样，在我们的这个现代的音乐当中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存在的。 没错。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聊到了关于 Live House 的一些历史，还有包括它现在的一些发展。好，那我们今天来推荐的第一位歌手演唱会呢，就是来自于谢天笑的那不是我演唱会， 在2018年1月2号。 嗯， 有一个特别大的事儿，那就是那不是我谢天笑2018年3月24号工体演唱会正式开票。结果在不到短短的2周时间内，所有的门票全部售罄了。 哇， 于是谢天笑工作室呢决定将那不是我的谢天笑工体演唱会呢在23号再加开一场。那不是我工体演唱会能够在工体连开2场，再次让人感受到了谢天笑摇滚乐现场之王并非浪得虚名。谢天笑也因此成为了首个在北京工体连开2场的歌唱的摇滚乐人。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了。那么我们说到这个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时间呢原本是3月24号，但是3月23号呢是加了一场，地点在工人体育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现场演出，是来自于谢天笑的那不是我演唱会。那它的票价是多少呢？ 票价是180、280、380、600、500，时间是2018年3月23日8点整，地点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是工人体育馆啊，朋友们。因为提工体，大家可能都说去工人体育场，是旁边的那个工人体育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 live 是来自于万妮达的 Do You Understand？ 3月24号的格瓦拉生活糖果 live。 说到万妮达，我相信大家认识这个人，肯定就是通过2016年夏天一个叫做《中国新歌声》的选秀了。那么当时万妮达呢，她是以一个嘻哈歌手的身份，在第一场比赛中翻唱了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牛仔很忙》。那么当时我就觉得她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女孩，同时呢，这样精妙的歌曲改编创意也让她瞬间获得了特别高的人气。没想到她现在居然已经有了现场了，所以喜欢她的朋友一定可以去听一下这个现场。 嗯，但是我们大家认识万妮达呢，应该是在2016年，现在已经是2018年了。那说明在这个节目之后，他并没有急于利用这个节目的知名度啊来炒火自己，而是继续坚定的还要成为一个创作歌手的梦想。在2017年，万妮达加入了摩登天空，专心创作，从词曲编曲到录音室跟制作人磨合沟通。那于2017年底，他的首张个人全创作同名专辑《Vanida 万妮达》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没错，那在今年的3月下旬，他也要正式开启他的 Do You Understand 个人专辑专场巡回演唱会啦。地点呢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格瓦拉生活糖果 Live， 时间是3月24号。这时候呢，我也想知道他这一场演出的门票是多少钱。 只要150元和180元，就是预售票呢是150元，现场买票是180元。 所以说喜欢他的朋友们，在他经过了这几年的精心创作之后，一定会想去现场听一听他创作的成果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于万妮达的歌曲，同时也希望你能够在3月24号走进格瓦拉生活糖果 Live 去听听他的现场。 可能只收过一束花，可是我不可能只喝过塔吉拉。我总是让你觉得眼睛进了沙。You can run away, just run away. Money can buy love, baby boy, but I don't give a crap. 不在乎我让你见我挂，因为你们谁都不想答。耶，他说 ，Shawty, can I be your favorite？ 他就像是一只扑向我的。Favor, no, you're never gonna be my favorite. 难道你喜欢被我伤害？为什么你还不离开？就像他们对我的依赖，为什么值得你爱？喜欢被我伤害？为什么你还不离开？就像他们对我的依赖，为什么值得你爱 ？Wrinkles on my look, cry again. You hate me, I'm leaving home again. I promise I'm coming back at ten.Salty, but I don't understand. Wrinkles down my look, cry again. You hate me, I'm leaving home again. I promise I'm coming back. You're salty, but I don't understand. 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三个现场，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乐队落日飞车的成人之美现场。说到落日飞车这个乐队，他们最近真的是非常的火呀。那么其实在这一次的巡演当中，他们也是卖了一个关子，我听说他们只给这个巡演放了一张海报还有短短的两段话，就作为整个巡演的宣传了。哎，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创意啊。那那两段话到底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到底是什么样的两段话能够让大家引起这么大的共鸣。 他们说，成人之美是一种感觉，是荷尔蒙面侠苏洛的剑挑起心中喧闹而起的欲念，从南到北像是风吹或是冬眠。成人之美是一顿午觉，是蒙太奇异果多汁的俏，滑进梦里飘逸而落的蜜桃，由里到外先是狂喜才是微笑。 哇，这一段话我听完的感觉就是，哎呀， 我的双鸭，我的 punch line。 你的 punchline， 可是人家是一个摇滚组合。 okay? OK 好，那么听完这一段话呢，我就想问了，他们好像在这段话里面诠释了成人之美这四个字，但是呢我相信每个人对于成人之美的定义一定都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呢，落日飞车给出了他们的定义，那么我们自己要去如何定义这四个字呢？相信你如果去看了这场演出，一定会在当中找到答案。 嗯，这支从台湾来的英伦摇滚风乐队，自从去年在国内巡演之后名声大噪，在3月30号的月空间的那场演出呢，预售票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便已经售罄了。 所以呢，他们是不是又像刚才我们介绍的那个一样又加了一场呢？ 嗯哼，于是他们临时在3月31号的天桥艺术中心的将近酒加了一场临时的加场演唱会，但是呢那之后呢也已经售罄了，所以目前就只能等待是否有人转票出手，才能有幸观看到这场现场演出。 嗯，所以说如果你是落日飞车的乐迷的话，如果你不幸的没有抢到他们现场发售的票，那可以在网上搜一搜，看看有没有人要转卖这场演出。那么说到最重点的，他们的演出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呢？ 他们的演出是在3月30号的月空间和3月31号的将近酒。 给大家介绍的这样一个现场呢，和刚才那个现场是在同一天，也是在同一个地点，但是呢这个现场他们的乐队叫做 DK Joins， 他们带来的这样一张专辑呢叫做春天游泳。我相信大家了解到 DK Joins 这支乐队，我觉得应该是跟草东没有派对是有一定联系的，因为这两个乐队呢可以说是有团了，还有他们也是共同合作了一首叫做巫毒的歌曲。他们曾经有很多个名字，比如说福巴尔灰矮星，但是现在他们的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复杂，他们怎么得来的呢？ 现在这个名字呢是取颓废，就是 decadent 和无咖啡因 decaffeination 之意，所以取得了这个叫 decajoins。 哇，我发现这些乐队的名字哦，总是取得让人摸不着头脑。 你干嘛不好好起名字呀？将来我要是组乐队，我的名字就叫干嘛非要好好取名字呢乐队。 这个就很像很多游戏里面是我真的找不到更多的名字了，每一个都被注册了这样一个名字一样的感觉，对吧？ 对。 那么说到为什么这个 Dick Joins 跟草东有关系呢，是因为这个乐队的主唱及主创郑静茹此前就是为草东的贝斯手，入伍后呢是宣游界的人，这才有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草东阵容，并且哦，还有一个又跟刚才的乐队有联系了。 嗯，那就是那我懂你意思了 的前鼓手，对吧？所以说这个组合他们的人员也是比较复杂的，但是他们组合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那就是我们眼中台湾乐队所有的优点和标签都在他们的身上有体现了。 对， 这些标签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些闪光点，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乐团本身。比如说，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草东，还有那我懂你意思了。说到这两个乐队的时候，其实跟这个团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所以他们现在组了这个团，是想让大陆的乐迷真正的感受到他们这支乐团的闪光点。听我和 宗翰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多关于前面乐队还有歌手的这样一些消息啊，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话，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听歌吧， 对吗？ 对吗？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最后一个现场，话非常少啊，来自于4月8号的愚公移山，法兰黛乐队《蠢蠢欲动》，春天的日常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具体为什么有这么多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观众朋友们，这个稿子里真的是有五个啊。 嗯嗯，对。那法兰黛乐团这一次巡演注定是青春洋溢的。那么在这个春天啊，蠢蠢欲动的季节里面，就让我们一起到现场去跟法兰黛乐队感受来自于春天的日常吧。 在这茫茫人海里和你相偎， 听完了刚才的所有推荐的这些 live 呢， 嗯， 我宗翰在最后也有一些话想说， 嗯， 近几年的 live house 产业在中国可以说是，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 嗯， 而且它的这个我们在这个同龄人啊，或者是我们身边听到它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 我也希望呢，这个 live house 在中国可以得到更多更大的发展的机会和前景， 也让我们更多的这样一些音乐人还有乐团都能够通过 Live House 这个地方走向更大的舞台。 没错，因为 Live House 它涵盖的东西太多了， 对， 有民谣，有流行，有摇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是说所有你喜欢的乐曲种类，你如果去一次 Live House 一定都能在里面听到。 没错， 哪怕这个乐队或者说上面演唱的这个人你不太熟知他，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话，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一定都会和在耳机里面有不一样的收获。 对，我们多去听 Live House 呢，也是给一些正在打拼的这个音乐人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有更好的舞台，更好的市场来发展自己的这个音乐，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听到他们更多更优秀更新的乐曲。 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这种刚刚寒假返校的大学生，这个寒假长胖了，然后4、6级又没过，去宣泄一下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郁闷的心情。在这个冬天3月、4月有这么多场的 live house， 为什么你要待在宿舍里面吃鸡看剧呢？ 对， 去外面感受一下多好呀。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在听了我们的推荐之后能够自己走去，也希望大家 走着去 也希望大家在听了我们的推荐之后呢，能够自己真正的走进这些地方去感受一下音乐现场的魅力。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我是柯涵， 我是主播宗翰， 音乐即时听， 和你心有灵犀。我们其实假期加播过一次节目，那次节目呢我们叫音乐即时吃， 音乐即时吃，如果你想听的话也可以，对吧？ 对，我们介绍了广院周边所有的好吃的。 对， 如果想听的话，拿起你的大手机，打开喜马拉雅 APP， 搜索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音乐即时听节目，收听我们的往期精彩。我的舌头呀，哎呀，难受。 看来你的这个法语、德语、俄语练的还是不够啊。 是。 去一场 live house 去练练自己的舌头吧。 OK，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责编李昂，编辑刘克涵，制作张雨欣、曲乔楚，记者韩家平、李一昭、曹慧博、梁宇、陈俊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那是初中语文课本上余光中先生的乡愁。短短的小诗我把玩了个把小时仍无法释怀。他说乡愁是邮票，是船票，是坟墓，又是海峡。读的时候并不觉得有多高妙，只是觉得啊，就应该是这样的吧。现在我上了大学，北京离家1392公里，我依旧没有感受到那种牵肠挂肚的想念，最多只是饿着肚子的时候会想起妈妈做的白菜炖豆腐，冷的时候会想起奶奶织的毛裤。和同学一起走在北京的街头，有时候会冷不丁地来上一句啊，这儿真像我家门口。台湾民谣歌手胡德夫在《来苏秋思》中唱着，那些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美好的事物都已化为深山里常绿的叶子。或许引人想念的并非故乡本身，而是在故乡从小到大早已习惯的那些生活点滴吧。与自己的胃早已和平相处的餐食，吐纳了20年不变的空气，说话时唇齿的波动，耳朵里早已习惯的香韵。你不得不承认，这些生活的琐碎日复一日地将你不断浸泡塑造，最终成为了你身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你血肉相连，更是与灵魂深深地融合了起来。 你来说说爱，你那那那，你那那 还记得前一阵子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视频，小伙儿在东京街头弹唱日语版的《海阔天空》，女孩一开始并不知道他是中国人，听到女孩在哼唱粤语，他笑了笑，然后用粤语唱了下去。他乡遇故知，女孩不禁热泪盈眶，就像离家的人会思念亲人一样，每一个漂泊在异国的游子心心念念的定是祖国母亲的样子。中国人呀，基因里镌刻着固执，固执的怀旧，固执的孝顺，固执地想回到生命最开始的地方。一旦踏上了家乡的土地，就像打开了一扇门，这门仿若有莫大的能量，将现在和过去在刹那间沟通，回忆的浪潮便将你涌向出生的那间产房。至此，关于故乡的回忆便如纪录片般在脑海中不断播放，叫人无法抗拒，然后热泪盈眶。这扇门却又普通的很，打开它，你能看到被下午温暖的阳光照亮的地板，吱呀吱呀转动的风扇。于是你大声地喊，妈，我回来了。 那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一片 飘长江水啊，长江水。 这首歌《乡愁四韵》是把余光中的诗谱曲而作。他在22岁那年移居台湾，直到42年后他才重新踏上家乡的土地。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你看这乡愁，愁着愁着人就老了。 给我一票。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离 家的少年眼中两行清泪，无论时光如何变迁，他仍是祖国母亲最天真的婴孩。只不过一个是用哭啼索求母乳的滋养，另一个是用诗期盼久别后的重逢。 那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一瓢长江水啊，长江 水。如果我问你，家乡留给你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一定有很多人的回答是那个年少时候遇见的他。有时候，很多并不惹人注目的故乡风物，因为一个人的存在而变得刻骨铭心。你们一起走过的路是平坦的，一起看过的星星是璀璨的，一个又一个的细节散发着温暖的光芒，一点又一点地将故乡的每个角落点亮。随他一起的那段时光过得很慢，在你的脑海中，每分每秒都是熠熠闪光的萤火，漂浮着绚烂若星河。 你还记得她吗？阿楚姑娘，金色的天空中有许多火红的云彩，沃野炊烟的村庄宁静而安详。村边有条常年清澈的小河， 每个见过这条河的人都会深深难忘。阿楚姑娘每天都会带着只属于她的笑容在河边洗衣换纱，歌声飘过每条小路，飘进每座茅草房。他就站在家旁边的小土包上，看着阿楚姑娘的每个动作，听着阿楚姑娘的每段歌声，每个音符都化成笑容洋溢在他的脸上。他走过一条开满花的小路，那天的风吹跑了阿楚姑娘换好的纱衣，而纱衣恰好落在他的怀中。他手足无措，满脸通红，刚要开口千言万语，却又无影无踪。八月桂花香，皎洁的月光下，他和阿楚姑娘一起依偎在花花的小河旁，怀里的人轻轻地将熟悉的旋律哼唱。他抬头望着遥远的月亮，打心眼里喜欢着带着桂花香的白月光。可有一天，战火烧到了村庄，他就要离开他的阿楚姑娘。一双双布鞋，一件件衣装，阿楚姑娘把心疼与无奈都缝进了被他紧握在手中方巾上的那对绣花鸳鸯。记得回家，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金色的天空中充满着血红的云彩，夕阳在一点点下落，他坐在一个小山头上，那夜的月光在他心里发亮，有一阵风吻过他的脸颊，好像有股桂花香，而今夜的月光却格外的让人心伤。他眼里忽现温柔，想起了阿楚姑娘。家呀，家在哪儿呢？满目萧然，恍惚间在远方，他的阿楚姑娘颔首顾盼，燃篝火为他守望。 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 乡村和城市的分裂与对立，造成了现代的病态和创痛。人们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有意徘徊，充满了矛盾和困惑。一首《飘向北方》道出无数游子最诚挚的心声。看看我们自己吧，抛不下乡愁，却又渴望逃离故乡的样子。走在北京满眼繁华，却都不是我的。我拥有的不过是家乡那些破烂玩意儿，与繁华无关。你用韩少功我心归去的话，我与这里的主人碰杯唱歌说笑合影拍肩膀，我的心却在一次次滔滔归去。我当然知道我会对故乡不顺肆意的虚场失望，会对故乡拥挤不堪的车厢失望，会对故乡阴沉连日的雨季失望。但那种失望不同于对旅国之地的失望，那种失望能滴血，血沃之地将真正生长出金麦穗和赶车摇。